穿起一了凉水碗。有一位王大律师站门前，他把腰一叉，眼瞪圆，骂骂咧咧，怒气冲天。他骂道：“臭头粪，你别脏了我的碗，要喝水，穿摊上有个碗，自己你去端。”我曾碗里边臭鱼头烂虾尾，一群苍蝇爬上边，那是个喂猫的破铁碗，端起了它照见了我，心酸的生活三十年。我理想 选段金殿上保本无指望，演唱者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先生的入室弟子，国家一级演员文化奖获得者，大型现代评剧任长霞的扮演者高闯。

小弟指着火朝天向前进，革命理想就在上头，亲人亲事夫妻手，英雄模范盖世风。